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018年的10月17号，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啊。在我上午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已经带着爸爸妈妈去远方旅行了。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喜欢带着父母出去玩的旅行达人美伦卡尼。他在重阳节这天呢，回忆了他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经历。借着今天这个日子，我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向所有的是我们身边的老宝贝们，你们身边的老宝贝们说一声身体健康，节日快乐。上了年纪的老宝贝们确实需要我们的呵护，他们年轻的时候呢辛苦的拉扯我们长大，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这六个最我们最重要的人，如果他们都在你的身边，我真的是特别羡慕你啊。我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我，我呢也只能通过回忆想起他们对我的好，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和养育。今天是重阳节，我们就对我们身边的老宝贝们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回忆也好，然后在你身边的你说你们之间的有趣的故事也好，伴着我今天精选的一些有温度的歌声，让这一个夜晚变得还温暖和有依赖的感觉。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10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在花椒看到这个节目，你如果在花椒看到这个节目的话，你会想这是个什么节目啊？这首先是一档广播节目，然后你可以通过花椒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啊，分享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深夜电台陪伴直播节目，来看看它的品味和感觉。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 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节目的现场，谢谢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之后呢，点击直播间找到10点大陆机直播间那一栏都可以看到我了。在花椒的朋友看有谁进来，段念念过分喜欢小爷很拽，CCC 摔爆了扯淡式的微笑，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完美的邂逅，还有新梦新杰孙小果你好，我们老朋友还有花田老马，花田老马说有点累啊，你是哦，最近确实有点累啊，工作很多，为了做这个节目明年的样带，我今天刚刚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样带做完， 很好看的一个样带，17分钟。我还把大家的留言放到了我的样带当中，希望明年呢有再次面对大家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珍惜，或许会这个期数会稍微改变一下啊，希望就是每周的见面次数会稍微少几天，也许会少两天，我们一周见三次，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希望大家把这个感觉愿记在你们的心里。首先呢，让大家回忆跟老年人、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在一起的时光，就应该从那个儿歌的时候开始。我记忆特别深刻，我的爷爷，他真的是特别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孙子，唯一的孙子。然后他每天都会，就是那个年代啊，是那种用瓶装的奶，然后会有送奶工送到那个我们的家里那个小盒子里，爷爷从很远的地方走路送到我家。我深深的记得爷爷给我煮奶的时候，奶的上边都有一层黄色的奶皮儿，那个奶特别的香。爷爷会夏天给我扇扇子睡觉，那是多么多么让我怀念的时刻。还有就是妈妈的歌谣，妈妈是音乐老师，她小时候在我耳边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在22:06:03中，第一首歌是她曾经在我耳边唱着伴我入睡的歌。我希望很多人呢也会听过这首歌，来听听这首歌曲，由黑鸭子乐队带来的啊。我们也一起回忆，跟我们身边的老宝贝们一起生活的点滴回忆，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黑鸭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合唱团啊，他们的和声非常的好听，让黑鸭子的歌声伴我们黑暗的夜晚。身上衣，会想起很多时候妈妈在缝纫机前用那个密封牌的缝纫机给我缝衣服，哒哒哒哒哒哒那种感受，就像这张照片带给我的感触一样。 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着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关于妈妈的记忆，关于他们的记忆，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珍藏的回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刚刚这首歌曲是让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我们很小的年代哈，那个在有庄稼地、高粱地、麦秸地，那种秋天丰收的果实的夕阳西下的一个大场景当中，坐在这样的草原和田野上、草地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那个时候物质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科技没有现在如此之迅捷和发达，哪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微博，没有支付宝，什么都没有，也没有 internet， 我们就想有一个电视。我记得我7岁的时候家里才有电视，彩色电视机，长虹牌的啊，那个时候正在播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叫秦始皇，1987年还是86年，忘了，88年啊。那个时候有一台那样的电视，很好玩的，很多院里的朋友都来家里看电视。之前是熊猫牌的12寸黑白电视机，你们有看过吗？谢谢一匹马一个人送的我的桃花，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啊。丽诺说妈妈的感觉好温暖，真的，妈妈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一定记得不要伤害妈妈，要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多多读书，多多丰满自己的力量羽翼，去保护我们的妈妈。先说妈妈吧，因为下一首歌是送给妈妈的。妈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了太多的角色了，老师、慈母、朋友，然后是一个特别溺爱我们的那个人，对不对？不管我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在妈妈的呵护当中长大，有时候妈妈也是严厉的，有时候妈妈是无敌的，妈妈可以提4个大包，超市的大包拎回家，那时候没有电梯，可以扛着煤球、扛着白菜上楼，上6层楼。妈妈可以洗衣服，在冬天没有任何热水管的凉水的那样一个冰水的环境当中洗衣服。把一家老小照顾得非常好，而妈妈的身体也在越来越辛苦啊。现在我经常会在小区里看到年轻的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出来溜一溜啊什么的，其实身边还有妈妈的妈妈，就是姥姥。姥姥在带她的外孙外孙女的时候，那种感觉还真是隔辈亲啊。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接下来这首歌并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是很早之前一个乐队的一个组合的歌曲，叫做妈妈。我也希望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老伴儿又特别疼你，然后孩子特别孝顺你。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那女儿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姑爷，要好好的孝顺你。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也希望你的儿媳好好的孝顺婆婆，婆媳关系融洽。To be a better man， 让我们享受更好的生活。有请怡人制造。

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入面， 见字入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的环节，要听听大家的留言哈。先看我们这个听友群啊，听友群的朋友叫宋温暖啊，宋温暖是个非常细腻的姑娘，她说我也只能回忆了，家里的老人都走得比较早，特别是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可我对他们的记忆却太少了，现在想起来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的人很少拍照片，不像现在到处都能找到遗留的痕迹。外公外婆离开的时候我才读小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死亡的真正意义就是永别，我还以为他们只是旅游去了，还以为还能再见面。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可以把对外公外婆的想念放在心里，他们在天堂看着你呢，宋温暖，你要好好的坚强的漂亮的生活下去，他们在天堂也会开心快乐。豆豆也是很羡慕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人，大家说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有一同事，他的姥姥89岁了，现在就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在他身边哈。每次他们都一起睡啊，我那个同事都30几岁了，女生跟姥姥一起睡，姥姥都会叫那个女同事叫宝儿，姥姥是山东人哈，宝儿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姥姥给你做呀，你爱吃的红烧鱼，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其实我那个女同事其实工作很辛苦了，因为我们主持人这个行业，媒体行业节奏很快，每天大脑就在高速的运转啊。每次她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收到姥姥的微信留言，一听她就说，哎，你看我姥爷给我留言了，那个脸上的骄傲和表情一下子就那个疲倦就消失，但没了没了没了。是啊，那个身边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青年朋友们，你们可要多多的孝顺他们，没事带他们出去玩去啊，逛逛公园，去带他们买买东西，购购物，吃一吃他们爱吃的那种素食品。年纪大了不爱吃荤了哈，你可以点一盘你自己吃荤的，点面的你吃碗肉的，他吃碗素的，点饺子你吃素肉馅他吃素馅的，给他，其实姥姥姥爷爷奶奶的胃就是中国胃，早上有一口粥一点咸菜，就是他们最满足的一口佳肴了。特别是带着父母出去玩过的朋友，旅游过的朋友，都有一个自己的体会，说父母要的真的不多，也走不动道了，就是希望跟你们待着，然后呢吃早晨醒了可以吃点粥啊面啊馒头包子之类的饭啊，不像我们吃那种冷的水果，什么西餐他们不爱吃。所以说老人越到老了，他的那个生活习惯就固定了很久，就像个老小孩一样。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扶着我们过马路，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就要扶着他们像小孩一样的过马路了。接下来这首歌是之前几个月李宗盛先生写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是哪首歌曲，新写的旧歌，是送给他天堂的父亲的。有很多朋友也是现在也是没有父亲或者母亲哈，过早离开了我们，那这首歌呢就送给爸爸们，那些不经常沟通的爸爸。爸爸在我的眼中就是那种不太说话，父爱如山那种哈，一言九鼎，从来不发火，一发火全家人都害怕那种。对，我跟我爸的关系不是很像那种朋友，就有话随便开玩笑，不是，我跟他之间保持着很严肃的关系。我说爸爸是威严的，我偷偷会看着爸爸，然后爸爸会经常说你这个怎么样最近表现啊，真的是直到我大学的时候爸爸还是这样一种印象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感受，直到我来到北京，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之后，爸爸好像有所变化，我爸变得爱笑了。那我在想，也许是我没在他身边陪他吧，我爸变得爱笑了，我爸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的凶神恶煞了。祝天下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少抽烟少喝酒。 后跟老伙伴们一起下棋游山玩水。 从未将它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世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 时候有很多无从表达的时候，爸爸等过你吗？你等过爸爸吗？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他们的孤单，趁着今天九九重阳节这天，给父母父亲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在身边的好好尽尽孝道，别像我一样啊，我过早的就离开了我的父母，来到了北京。生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人扛了很久很久。我这个人呢，一贯都是自尊心很强，大男子主义，报喜不报忧，吃的苦从来没跟我爸妈说过。 都说，哎，我今天又配了一广告吧，我今天配了新闻联播的之前那个报时啊，金麦郎产面为您报时，爸那是我配的，妈那是我配的，我只会说这些。啊，想起很多很多的过往，那些时候的自己就想拼命在这个城市，在北京证明自己的价值，让爸妈觉得他们的儿子周准来到这个地方选择是对的。我也时常有一点点反悔，说如果我大学毕业之后留在我的家乡山东当一名大学的声乐老师，那现在我应该也是另外一种景象，另外一种天地。一切都是自己选的，要自己承担，唯独遗憾的就是缺少了对父母的陪伴。曾经试图想让父母来过来跟我一起住，可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啊。妈妈是音乐老师，在山东有很多的学生，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他都有学生，他也不能到这里天天带着给我做饭吧，他也会烦。我还是觉得父母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但是一定要和谐的统一，不要因为这些习惯的问题生活地域的问题产生矛盾。其实一个家里人，儿子跟父母，闺女跟父母，哪有真的矛盾？没有，其实就是被溺爱惯了，或者说父母到了一把年纪之后呢，有些事你没做到，他觉得哎呦这孩子不孝顺，我真是心伤心疼等等这些。再次祝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也祝我们的老宝贝们别得病啊，身体好呢，最重要就是心情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喽，蓝天白云飘，是吧？就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汪峰的一首《爸爸》也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绪。刚刚是李宗盛，接下来有请汪峰。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在北京、纽约、伦敦和悉尼，把你撒进每一座美丽的港湾，把你融进繁荣的浪花里。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叮咛。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比过去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每天总会整夜开启电视，因为他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哭泣。爸爸，我问你，我分离，为何你独自匆匆的离去，在天堂里你能看到吗？我为你默默流下的爸爸，我分离，我问你，为什么生命如此艰辛，在天堂 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想起了这首歌，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 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李荣浩演唱的《爸爸妈妈》，这些词曲结合的恰到好处，一首分值相当高的歌曲。这个声音来自于李荣浩，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啊，《爸爸妈妈》。有没有李荣浩的歌迷听到李荣浩对这个平常的爸爸妈妈的关系的一个词的推陈？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佳作啊！谢谢古董钱币关注了我，你在广东珠海，谢谢。接下来一首歌叫做《如果》。如果我们的老宝贝们都在我们身边，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一定是爱的传承啊！每次过个节呀、过年的时候，都会吃到熟悉的味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年都会吃两种馅儿的水饺啊，一种是猪肉芹菜，一种是啊这个韭菜猪肉和虾仁。我印象当中这是妈妈做的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的水饺，我的奶奶做的是鲅鱼水饺。我的姥姥会做那个猪肉茄子和蘑菇的水饺。你看都是女性啊，妈妈奶奶和姥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无法去表达那种家的味道。几道家常菜往桌上这么一摆，电视机一开啊，双卡录音机这么一放啊，老匣子一打开，爷爷坐在床头的主桌的位置上，最重要的位置上，打开白酒，弄上花生米，哎呦，这个家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呀！现在我想起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只有在我的回忆当中，慢慢的去回忆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调皮的也好，任性的也好，被疼爱的也好。小果，谢谢你写了这么多的话给我。孙小果是这样说的。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记得小时候啊，有天吃完晚饭，家里就停电了，妈妈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点了一根红蜡烛，哎呦，姥姥突然站起身，在院子里饶有兴趣地扭起了大秧歌，嘴里还哼着小曲儿。她 看上去丝毫没有老人的模样啊。我看着极为有趣，就跟在他后面照他的样子前三步后三步有模有样的扭着，逗得姥姥哈哈大笑。后来我长大有能力给他最好的生活时，姥姥却被诊断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记忆总是断断续续，但他依然记得我小时候爱吃的烤红薯。从未想过他会离开，但我们总免不了在离别中学会坚强和成长。我每次出门都会去虎坊桥给老妈买炸糕。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小时候你姥姥每次出门也给我买炸糕吃。听到妈妈这么说，我红了眼眶。爱是一种传承和延续，趁他们还在，好好的去爱。 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刚这首歌来自玲珑演唱的《如果》，如果每天晚上我们都能顺利的交流，如果进来的听众都是理性的、有理智的就好了。也有一些没有理智的网友和听友在我的十点答录机里说些不动听的话，随意你们说吧。其实花椒有拉黑的功能，如果你真的是污言秽语太多，可以拉黑你。希望你快乐健康的成长，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希望我们身边的老人们宝贝们一切顺意，心情好是最最重要的。我多希望老年的朋友不会像我们的孙小谷那样，他的姥姥得老年痴呆症啊，然后记忆总是模糊啊，时好时坏，亲人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和辛苦。当然了，如果真的是病情来了，作为孝顺的长辈也好，和我们也好，倾尽全力去治疗他，希望不要有任何的遗憾，也希望医院和患者的关系，医患关系更加的和谐，不要因为看不上病而耽误了治疗啊。其实在很多天之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找到你》。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心里面有非常浓烈的情感的荡漾了。我觉得年轻的父母在一个比如说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孩子，而且你的父母也许不在你的身边替你照顾，如果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的话，会很辛苦，一个爸爸照顾一个小孩或一个妈妈照顾一个小孩，必须会请一个保姆帮他。那这个保姆的资质，这个保姆到底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也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是人心叵测的一个黑洞的部分。当我看完了这部电影，我会想到里边主人公说的话，每个人从咕咕坠地那一刻开始都是善良的、纯真的，在经历了社会的洗礼和波澜之后，会变得有一点点的世俗，市侩，不是那么的从心出发了啊。这是其中那个保姆的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马伊琍演的那个角色，她的那个经历太丰富了，而且她是个非常好的妈妈，为了治她孩子的病没有办法，期间发生了很多人世间她承受不了的离去和悲伤，最后终于也是姚晨演的妈妈找到了孩子。那马伊琍演的保姆呢，在一系列的精神挣扎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姚晨在最后一的段落当中说，有时候我们很自私，用有一个孩子的到来成全他我们的自由，孩子是纯真的。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当索然无味的时候，当孩子降临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花一样的色彩，但是当工作又很忙的时候，无需时间陪这个孩子的时候，又成了一个巨大的责任和负累。应该不叫负累，就是这个负担你是心甘情愿，但是确实你是体力有限。我也希望年轻的父母呢，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跟孩子相处的方式和方法，也希望一切安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背弃，不再有离开，不再有任何的灰色的部分。小果说，我们爱吃的他们就不爱吃，我们需要陪伴时他们就不累，当我们问他们需要时，他们总是回答什么都不缺。这是最疼爱我们人善意的谎言，爱不留遗憾，且行且珍惜。对，我总是问我妈妈说，妈妈你缺什么，我妈说什么都不缺。其实他在说，哎，你常回来看看我儿子。今天晚上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曲，有请李建清，就是找到你的主题曲，最后的片尾曲。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样一个 MTV 和电影的画面结合的场景，在2018年10月17号这一天，九九重阳的日子，祝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变得越来越懂事。不管我们之前经历了什么，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渴望的得到的，你的自我价值是不是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人健康，你自己健康，我们都健健康康的面对每个日出和日落。在每晚22点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打开花椒，打开关爱青年计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出现，这就是最好的事。 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卓东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晚安了，拜拜。 这曙光能扛住风浪，能收获希望。 一个女孩的人生不应该被爱情混一点，她应该比我们活得自由。 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 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他就是一无底洞，你再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一头啊？你就不为你自己想想吗？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 尝试 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 你的意思是，我拐了自己的儿子。 世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历经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